的起落，问你饮尽雨雪无几多，猜你此刻甜蜜落寞，让你知道世界有个我。荒原还在风景里，命运还在找时机，在深渊